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迎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锅锅棒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裕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荣党佟麟追得近前一看呢，吓了一跳，假人，胶皮的，外边穿着衣服，手里拎把刀，脚底有鞋，怪不得追不上呢。哎呀，佟麟方知李坤没说瞎话，玲珑岛全是消息埋伏，我上当了，赶紧顺原路回去找老哥哥镇东侠。莫回身走啊，傻眼了，从哪儿来的辨不出来了，那窟窿也找不着了。哎呀，老哥哥东侠也见不着了，佟麟急得直冒燥汗，提着双月转去转来，这才看清周围这山呢全是陡壁悬崖，像镜子面一样，这个方圆足有15亩地大小，摘耳朵一听好像有流水的声音，旁边有一条瀑布，借着星光看见瀑布旁站着三个一人多高的大字，涂着红色。佟麟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这仨字才别扭呢，镇海川。佟麟一想啊，完了，犯地名了，我叫佟麟，佟海川，这块叫镇海川，把我给镇到这儿了。哎呀，明白我上了当了，现在是身逢绝地，要上上不去，要走走不了，就活活把我佟麟憋死在此处啊。佟麟又转了有一个时辰，没找着出去的路。你浑身有多大的能耐，你也施展不开。那么说，他不会是平行13丈5上吧？啊，13丈5，这块有100丈高， 而且溜光发滑，能上得去吗？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到了这时候，佟林心头一凉啊。佟林呐、啊，你命该如此，你犯了地名了，你不死谁死？到这阵儿，把牙关咬，心一横，不想活着，把双月一吊个，把他尖子对准要害，心里说：“爷，太感谢您了，没有您拉着我的小辫往上扯，我佟林焉有今日？我就来世结草衔环，难报大恩万一呀、啊！爹爹，娘，兄弟，咱们再见。”人为什么要自杀？往往越想越没路，越想越没路，心路一窄，做出这种愚蠢的事儿来。佟林也不例外，他也是个人呐。一死全都解脱了，他当然要自杀。就听头顶之上飘了一声清脆的声音：“佟林，住手！”声音这么熟悉，谁呀？佟林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，仰面往山崖顶上看，看不真切。正在这时，就好像飞下两个人了一样，扑通扑通跳到平地，闹了半天顶上系下绳子来了，人家顺着绳子跳起来的。这两个人跳下之后，慢慢来到佟林近前，左右站立。海川，你要干什么？佟林一看，哎呀，真没想到，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上道明。师傅怎么来了？佟林赶紧把双月带起来，倒身下拜：“师傅，弟子在此，我做梦没想到您能到这儿。”就见两位道爷把脸往下一沉：“海川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看你比比划划，莫非要自尽不成吗？”“师傅，弟子感觉到我命太苦了，我活着没意思了，我打算抹脖子。”“呸！无用的奴才！”何道元用手一指佟林呐：“你死得起吗？哎，你死，你马上死！我们哥俩煞费苦心传授你绝艺在身，叫你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可不是叫你死。再者一说，人生一世哪有坦途？遇上点波折你就灰心丧气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算什么大丈夫？一点挫折你也经受不住啊！人这一生七灾八难，再困难咬牙得顶住，何况有这么多人给你帮忙啊，你死得起吗？哎，你死了一了百了，那些朋友怎么办？事儿怎么办？你父母怎么办？为师我们又怎么办？传授你这些年的功夫，实指望你顶门立户，把咱们内家功发扬光大， 你可好，跑这要抹脖子来了。孽障啊，你想想你这么做对不对？把佟林给批评的大汗淋漓，哑口无言呐、啊。师父说的对不对呀、啊？何道元上道明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这哥俩你一句我一句，把佟林说的简直都有点站不住了。您看看人这师父对徒弟多么认真负责呀，这就叫师徒的感情。你不像社会上有些师徒名义上是那么回事，结果实质上截然相反，徒弟背后骂老师，老师背后骂徒弟，嗯，跟人家没法比呀。咱们单说何道爷训教佟林多时，这才猛醒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拉住佟林赶奔北面悬崖峭壁上系下了几根绳子，让佟林围在腰里头，一打招呼顶上有人往上拔，把佟林两位道爷都拔上去。佟林等到了上面才明白，闹了半天上的还不少人呢，其中还有位道爷，佟林这才看出来，闹了半天是师叔古道远，古道远还带了20多个小老道，都是背背宝剑，手拿绳索。心说他们老哥几个怎么凑在一块儿了呢？也不敢多问。离开这个地点，往前走了要么10里地左右，有一片小竹林。竹林掩映下有一座不大的小庙，叫五道庙。推个角门进去，佟林来到正房屋里头，一看还端坐着一位道长，身穿鹅黄色道袍，蛙龙道冠，面如晚霞，隐然飘洒千心，背背宝剑。佟林一看呢，见过，好像就李英见孙亮那回认识这道爷。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正是自己的师大爷庄道勤太虚上人。至此这四大隐士全都聚齐了，师父、师伯、师叔都在。佟林赶紧倒身下拜，庄道爷伸双手相搀，拉住佟林，感觉到万分惭愧。开川呐、啊，哎，师伯对不起你呀、啊！你看我这两位师弟，收了你这么个徒弟，多光彩！可再看看师伯我收的徒弟。李坤、李太极，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。我欠你的情啊！不过海川，你放心，我想什么办法也把欠你的情给弥补上。何道元上的明在旁边一听非常高兴，海川还不跪倒谢过师伯吗？给提醒，抓住这机会别错过。庄大爷说要弥补这个情，那就不是一般的。佟林赶紧倒身下拜谢过师伯，等他站起来大家归坐，佟林仗着胆子这才问，师父、师伯、师叔， 你们老四位怎么凑到一起了？怎知我被困镇海川？河道袁文平冷笑一声：“海川，嘿嘿，也慢说你被困镇海川，甚至你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、所遭所遇，我们全都知道。”打你出事下山不久，我们一直在暗中跟踪，一直跟着你，现在你知道吗？喂呀，佟林这才知道老师一直在后边跟着来的，心说幸亏我没做坏事，我要做了坏事，老师要清理门户，我这脑袋早都搬家了。另外也想到老师用心良苦，把一腔的心血全花到自己身上，我要不好好做人，我要不好好的学艺，我对不起我师父。师父师父胜过父亲。佟林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后来何道爷接着说：“这不，你在八卦山五镇赌输赢，后来上当受骗，法禅等人带着韩宝、吴志广逃往玲珑岛，司徒朗把他们接受了，一直我们在暗中跟着。”这些事情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海川呐，你不必难过，也不必着急。有的倒是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全报。谅韩宝、吴志广，到了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，跑不了了。你这官司该出头了。哎呀，佟林天那个高兴，多谢恩师。这四位道爷一商议，下一步怎么办，让古道远负责侦查敌情，掌握玲珑岛里边的变化，封锁周围的江面，千万别让韩宝、吴志广再跑了，还要保护国宝别受损伤。古老剑客领命而去。另外何道元上的名请示了师兄之后，派人打听玲珑岛外边的情况。到了第二天，有人回来禀报说，现在啊，八卦山出动了无数战船，铁扇寺那方面也来了好几百人，两家兵合一处要攻打玲珑岛，免不了江面上是一场血战。哦，师兄，既然如此，该着咱们露露面了吧。庄道也点了点头，贤弟所说极是，咱这有船吗？船只早准备好了，小船三只就在江心后面。好吧，海川呐，咱们爷几个也一块起身吧，赶奔玲珑岛前山参战。大事儿。这回佟林腰板更硬了，有两位老师和师伯，怕什么的？就这样弃暗登船，水手搬桨摇弩，嗨哎呀，直奔玲珑岛的前面。 咱们划分两头，单说镇东侠侯廷，前文书咱说了，他劝佟林回去，佟林不听，东侠没办法，怕佟林夜探玲珑岛有个三长两短，因此答应跟佟林双双探岛。结果一登上岛子，佟林免黑影下去了，东侠就晚了一步，手轻小听风宝剑紧紧跟随，再找佟林踪迹不见。东侠一跺脚，哎呀，海川的要了我的命了，来回的走了六遍也没找着佟林呢。东侠自觉着佟林是凶多吉少，因为他知道玲珑岛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，肯定佟林是中了机关埋伏了。东侠不敢耽搁，顺着原路回去，弃岸登船，让船只一掉头回八卦山。等到到了八卦山呢，这天就似亮似不亮的了，这个家里头乱了套了。为什么呢？丢俩人，佟林没了，东侠没了。大家坐这儿一参考，甭问，这两个人的家伙都没留下，肯定奔了玲珑岛了，暗自埋怨镇东侠，说佟林年轻火气盛，你那么大年纪跟着凑什么热闹，不管怎么说你应当把他劝住，你怎么还帮忙啊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正想准备船只赶奔玲珑岛看个究竟，东侠回来了，佟林没回来，王师武、南侠、北侠、李坤都站起来了。没等东侠说话呢，众人就问开了：“海川呢？海川呢？海川哪去了？您上哪去了？”东侠一跺脚，各位，惭愧惭愧，是这么回事。众人闻听无不惊骇，刹那间大厅里鸦雀无声，每人脸上罩着一层乌云，就感觉到佟林恐怕要完，要完呢，但谁也没说。你看牛小子在旁边听见了，一听师兄没回来，恐怕要出事，牛小子不干了，嗷嗷直叫：“我师兄上哪儿去了？我找我师兄，你们怎么他妈都不言语？我找我师兄。”他带头一喊，年轻人也说了话了：“各位老前辈，低着脑袋伤心有什么用啊？干脆拉家伙带队伍攻打玲珑岛，要看看我老师、我师叔究竟如何。对，攻打玲珑岛。事到现在，谁也没有良策了，再沉稳的人也沉不住气。李坤跟王石谷、北侠、南侠众人一商议，只好如此了，马上派人赶奔铁扇寺，通知雍亲王胤禛，让铁扇寺的英雄好汉准备快船赶奔江心集合。你算他们办了多少事儿？单说铁扇寺的雍亲王就等着佟林的信儿呢，佟林这一离开他，胤禛都没脉了，坐不稳，立不安，耳鸣眼跳，心思烦乱，怎么那么难受？